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85集，唐默仔细地将自己看到的一切描绘出来。那个光点不像是从外面亮起来的，是从黑塔的中央正中心闪烁起来的，由内向外发光。第一个光点闪了62次，这个数字肯定有深意。至于第二个光点暂时不明。关于新版本的消息，这次黑塔也没有公布，看来详细的游戏规则还得我们日后慢慢摸索。洛风城点头，你说的那个光点也很重要，需要好好分析一下它代表的意思。唐默说，那个光点很小，闪烁的光芒也比较暗淡。今晚一共有53个人前往黑塔下观察新版本的情况，但最多10个人发现那个小光点，这个我们回去分析。洛风城说。好。唐默的眼前闪过一个小姑娘的身影，异能超智思维，拥有超绝的智慧，对于任何事物拥有一定的判断准确度，判断准确率最高为 50%。 倘若陈珊珊在这儿，她或许能猜出一些什么。已经过去7天了。杰克斯一听洛风城说要回去，他挠挠头说， 现在要回去吗？ 那也行，黑塔更新版本也没出什么事，好像咱们这趟来并没有什么收获。他说的那些东西7天前就说过一次了，说的还没圣诞节那次多呢。圣诞节那次还说了每个玩家每3个月必须参加一次攻塔游戏，这次都没听说这条规则。听了这话，唐默缓慢地转过头，定定地看着杰克斯。杰克斯有些懵逼，他不明白唐默为什么这么看他。可他一转过头，发现洛风城居然也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。杰克斯茫然地说， 唐默，陆博士，我有说错什么吗？ 洛风城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叹息。 杰克斯，黑塔宣布版本更新的第一句话你注意了吗？ 杰克斯毕竟是异能者，记忆力十分不错，他很快回忆着重复了一遍。 叮咚，1,621,000玩家成功载入游。 声音戛然而止，杰克斯瞪大了眼睛，全身大块的肌肉全部绷紧，他惊道， 1,621,000，1亿，不是4亿，4亿多。 唐默淡淡地说，是一个月内又死了3亿人。唐默和洛风城自然不可能像杰克斯说的一样现在就回阿塔克，他们等到了早上8点，确定6点的时候黑塔没有发生变故，8点的时候也一切正常。当太阳升起，去黑塔下观察新版本变化的玩家多了起来。这些玩家大多没有什么防备心，他们虽然警惕周围的人，却不会像0点的那50多个玩家一样小心谨慎掩藏自己。唐默三人在白天又去黑塔下观察了一遍。唐默从路边商店随手拿了一件浅色外套换上，他的外表挺具有欺骗性，穿上这种休闲服后宛若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，没有任何威胁性。人群中唐默有觉察到几道扫视的视线，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与洛风城、杰克斯站在一起，反而是杰克斯更引人注目。很快三人返回浦东，一路上洛风城说， 黑塔没有在新版本上给予玩家任何提示， 集结副本和现实副本只能靠我们自己慢慢揣摩。但毫无疑问，每三个月的强制攻塔是不会改变的。 唐默点头， 是，昨天晚上和我一起的那50个人里，大多数应该是偷渡客。黑塔厌恶偷渡客，连塔内的怪物也对偷渡客抱有极大的敌意。只要吃了偷渡客，就可以获得强大的力量。他们昨晚潜入进来观察黑塔，应该是想找到解决偷渡客身份的方法。但是这次黑塔的更新和偷渡客无关。 昨天晚上，唐默之所以要去黑塔下一探究竟，是为了探寻更多的信息。谁也不知道黑塔的更新是怎样的。这是他第一次更新，他们必须掌握更多的信息，才能更好地在下个版本存活下去。比如，他昨晚如果没来，就不会看到那闪烁了62次的小光点。洛风城是预备役，战斗力极弱，他要来也是为了查看黑塔的变化。地球上线前，他是上海黑塔研究组的组长，没有谁比他更了解黑塔。杰克斯听了唐默的话，理所当然地说， 偷渡客本来就是杀人犯，黑塔厌恶他们才好。之前那个偷渡客组织居然还吃人的心脏，聂飞就死在他们手里。这种人如果少一点，我们才更有希望活下去。 杀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。洛风城抬头看向杰克斯，黑塔给予人类3天登陆时间前，没有说明杀人是进入游戏的方式之一。按照这个推测，99% 的偷渡客并不是为了黑塔而杀人，但杀了人不一定就是坏人，杀人的原因有很多种。 杰克斯有些明白地点头， 我知道。 唐默看着他们，慢慢陷入沉思。杀人的不一定是坏人，这句话从来没错。唐默并不清楚黑塔是怎样定义偷渡客的，但是按照黑塔一贯粗暴强硬的作风，在他的定义里，无论你是为什么杀人，你就是偷渡客。例如在大鼹鼠的游戏里，唐默见到的那个15岁的女初中生，这个小女孩被网友欺骗感情怀了孕，等到回过头明白对方根本不可能和自己在一起，已经过去了7个月，为时已晚。为了她的身体安全，她的父母决定不冒险，把孩子生下来，由他们替女儿养大。小女孩在孩子出生后掐死了这个孩子，她被黑塔定义为偷渡客，大鼹鼠迫不及待地杀了她，将她吞吃入腹。按照华夏的法律，这个罪行绝对不是死刑，甚至有可能判不了几年。但是在黑塔的眼中，偷渡客一律平等，无论你是杀人吃心脏的偷渡客，还是掐死婴儿的偷渡客，都是一个结局。地球上线的时候，全世界存活率最高的地方是哪里？唐默突然问道。杰克斯想了想， 应该是华夏、印度吧，这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。 唐默摇头。洛风城说， 是战争地区，人口基数大，可能会造成存活下来的玩家总数多，但按比例来算，战争地区活下来的玩家会更多，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杀人。 杀人是进入游戏最简单的一种方式。唐默与洛风城互视一眼，很快就回到了商场。黑塔新版本的更新没给玩家带来任何变化。唐默仔细观察商场里进进出出的每一个玩家，他们与往日一样，似乎没感觉到新版本的黑塔和往常有什么不同。直到第二天，一个预备役行色匆匆地跑进商场。这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中年男人，他身材瘦小，在商场的80多个玩家中是最普通的一个。唐默站在商场的3楼向下看，只见他一进商场便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某家店铺。行走的时候，他不断地东张西望， 小心地打量身边的人，仿佛是在担心别人注意到自己。唐默眯起眼睛，他转身走下楼梯，一道浅色的影子快速穿过林立的商铺，在一家蛋糕店旁停住。中年男人进入那家服装店后就把门锁上，透过玻璃窗往里看，看不到他的身影。唐默左右看了看，大步走进旁边的蛋糕店，他将蛋糕店从店内锁住，接着走到蛋糕店的后厨，找到了通风扇。厨房的桌子上摆着已经发霉的蛋糕胚，通风扇上积满了灰。唐默将通风扇拆开，用右手测量了一下风口直径。他沉思片刻，取出狼外婆的小阳伞，默念咒语。唐默右腕一动，小阳伞的伞尖戳穿了通风口下方10厘米的墙面，一道清脆的破裂声响起。唐默又用同样的方式将这个通风口的墙面周围戳了4个小洞。他收起小阳伞，小心翼翼地顺着小洞把这些碎裂的石块取下来，接着他弯身钻出洞口，来到了服装店的仓库。唐默紧贴着仓库的大门，听着门外传来一男一女的声音。 李强被拉进现实副本了，就在刚才我和他走得好好的，他突然就被拉了进去。 什么？ 嘘，你小声点儿。 中年男人赶紧捂住同伴的嘴。过了片刻，女声响起。 你怎么知道那是现实副本？现实副本不是黑塔最近才弄出来的东西吗？李强是不是进入了什么没发现的游戏副本，就是咱们以前经常去的那种很安全的副本？ 当然不是，就是现实副本。 男子的声音里带了一丝恐惧。 好大的一个铁鞋匠，突然就从厂子后面冒了出来，把强子拖走了。我不知道强子干了什么，我就在旁边，那个铁鞋匠就嘿嘿地对我笑，没拖我走，还跟我说欢迎我也进入副本。 唐默双目一缩，女人说， 那强哥呢？强哥进去了，你怎么不拽着啊？ 中年男人还在说， 我还拽着，我拿什么拽呀？那个铁鞋匠的钉子上全他妈是血，我要是敢多说一个字儿，我不得死啊！我就赶紧回来。我砰， 一道响亮的声音在服装店外响起，中年男女吓得浑身一抖，藏在收银台后的两人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，看向那个踹门进来的人。唐默的手里是中年男人刚刚锁在门上的铁锁，此刻断裂成了两半。他将沉甸甸的锁随意地扔到地上，一步步走到这两个预备役跟前。他的目光在女人的身上扫了一眼，最后看向中年男人。唐默语气镇定， 你刚才说一个黑塔怪物出现在了现实世界里。 中年男人曾经看到唐默和阿塔克组织的成员走在一起，但这种消息非常重要，价值不菲。他眼珠子一转，打算隐瞒。 我只是看到一个人把我的同伴拉走了。 唐默淡淡地说，因为阿塔克组织的基地在这里，附近的偷渡客从来不敢来这个商场，所以你们才能无需畏惧地度过每一个夜晚。中年男女互看一眼，似乎不明白唐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看着他们的表情，唐默突然觉得自己似乎应该更强硬点。他现在有两种选择，一种是直接转身去找杰克斯。杰克斯在商场里可谓是闻风丧胆，他从不伤人，但那恐怖高大的身躯宛若巨人，令每个预备役都害怕。而另一种选择就是 唰， 一把粉色小阳伞直直刺破中年男女面前的墙壁，再唰的收伞，墙壁上出现蛛网般的裂纹，很快播散开来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半边墙壁。中年男人看到这一幕，心脏顿时停住。他再缓缓转过头看向这个陌生的年轻人。唐默勾起唇角，眼神却无比冰冷。 不说，杀了你。 五分钟后，唐默走进洛风城的办公室，开门见山地说，现实副本出现了。洛风城立刻抬头， 现实副本。 唐默将这个中年男人带进洛风城的办公室，这人是第一次进入阿塔克组织的基地，在这个商场里，地下三层停车场全部是阿塔克的地盘，其他玩家不可进入。他胆颤地走到洛风城的面前，声音颤抖地把自己看到的一切说了出来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